三月， 所以只要是你高考报名了，都可以参加这个统招的考试。1月1号，我们的网上报名就启动了，现在就可以去报名。专业考试基本上是内容相同的，只是文化考试自主招生呢，是学校自身命题，考语数外三门，总分是300分，然后专业考试呢是总分是100分，加起来是400分，就是考美术专业的要注意一下了，必须得先参加北京市的美术联考，联考成绩好了之后，我们才能进入我们学校面试。 这些专业里边相对来讲应该是哪个专业它是要需要美术成绩的？ 就是我们这个舞台美术， 舞台艺术设计是吧？ 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影视灯光，戏剧人物造型，这两个专业方向是 这个是需要美术成绩的。 对对， 那么其他的那些曲艺表演、音乐表演、舞蹈表演和戏曲表演需要的都是我们的专业成绩了。 对对对，我们自己学校 自主招生，考核通过之后的这些学生是不是就不用再参加高考了呢？ 对，只要我们考核通过了，然后我们录取了，就不得再参加当年的高考，就提前就锁定了， 锁定了 上我们学校了。 舞台艺术设计和制作哈， 对，这个得强调一下， 对， 谢谢。就是戏剧影视灯光音响这个方面呢，只招男生，因为他要上高啊爬低的 啊， 这块男生呢就可能 比较好一点哈，登高爬梯的事儿男生来干。 那就是因为实践教学是艺术教育特别是戏剧教育的主要环节，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排演场，最后变成了少儿戏剧场，是全国首家以少儿服务于少儿实践呢，青少年也不是少儿青少年服务的一个剧场。我们这个剧场呢开办四年来演出1000多场，就每个星期六星期天我们都有学生的彩排演出，然后呢我们这个少，然后我们学校还有书馆，这个是北京每个学校都没有的 书馆， 北戏书馆，就是说书的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每个星期六晚上可以到我们学校来听书。 哎，那就是不是说曲艺表演的这个评书的学评书的 表演学生的一个实践的基地，这个少儿戏剧场呢是所有学校的所有专业，戏曲音乐舞蹈等等，然后舞台美术是通过为这些专业服务，做后台服务，化妆啊，灯光啊，设计啊等等性的演出。 我们也出去演出， 也出去演，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报道的最火爆的就是我们11月份那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来中国访问，我们这个猴戏就是在这个畅音阁里头， 是 那个那是我们老师、 那个、 带着学生演那猴戏，著名的照片，那 可多的小猴了、 对对对， 小 我们学生那段时间都很兴奋，就是平时我们还要下到那个社区的周末场，然后还有一些惠民的演出，我们都参与了。我们连续4年在国家大剧院参加了全国艺术学院的精品的展演，孩子们演，孩子们看，这个观众都达到了10多万人次。 我觉得这种形式可能对于青少年来讲特别易于接受， 对对对， 然后弘扬传统文化。 特别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我们的传统舞台美术，我希望大家很关注这个 传统舞台美术，包括 就是我们舞台上的给演员们化妆穿衣服，所以希望大家关注这个，只要有美术基础的，将来这个就业前景是特别好的， 好 真的、 真的。 现在全国都缺这种传统的舞台技艺人员，希望大家来 欢迎大家。 好的，好，那么相应的问题我们就给大家呢解答到这儿哈，也非常感谢今天三位嘉宾呢利用周末时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，谢谢。同时呢，如果今天的节目内容您想回听的话呢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， 我们的这个微信上啊，您可以听到往期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呢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的艺考面对面的直播咨询。 不忘初心，坚守广播相与伴，撸起袖子加油干。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俞敏洪。2018年为梦出发，实现梦想，1073在你身边。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。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。 北京救安医院院长李宁。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。 欢迎您锁定 FM107.3 北京城市广播，永远在您的身边。